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七篇《凤凰眼》第二集。几人忙完已是晚上，段太婆的事儿已有了结果，按理来说应该跟高惊鸿说一声，但大娘娘年事已高，身体又不大好。孟千姿犹豫再三，电话拨给了裘碧影。五妈这两天还在山桂斋，由她转达再合适不过了。裘碧影是个烈火性子，听到自家长辈是折在阎罗手上的，气得破口大骂。待听到了阎罗的种种经历，又觉得毛骨悚然，半晌没作声，末了问孟千姿：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 现在线索不多，哪里有线头就揪哪里吧。阎罗说是在镇龙山找到的龙骨残片，我准备在这多待两天，调一下这头的山谱，看个究竟。 孟千姿忙的是正事儿，裘碧影不好说什么，顿了顿又问他： 那个江炼还在那儿呢？ 江炼是帮邝家找箱子的，而邝家也是整件事里的重要一环，难道还把他撇开吗？ 那他有没有对你？ 没有没有，江炼一直在认真做事，没功夫来追我。我很好吗？是什么香饽饽吗？人人都看得上我吗？五妈，你别在那想一出是一出行不行？ 小千儿，你看看你又发脾气，你明知五妈不是那意思。 五妈，你放120个心，人家江炼从来没有说过喜欢我，他不说，难道我冲过去跟人说你别喜欢我，人家回一句孟小姐你想多了吧，我臊不臊得慌啊？ 也是，他不开口也就算了，要是开口，小千儿，为他好也为你自己好，别磨磨唧唧耽误人家，当断则断吧。 挂了电话，孟千姿什么心情都没了，枯坐了一会儿之后，扯了条毯子出门。夜已经挺深了，这寨子是个杂居寨，壮瑶汉族都有，服饰上的差别挺大，但建筑上没什么典型风格。貔貅的人租下了这一排好几个院落，矬子里拔将军最过得去的一个就留给了孟千姿他们几个。这小院也就是个农家小院的样式，屋檐下悬着一串串红彤彤的晒制辣椒，院门光有门框没有门，大概是熟门熟户，没必要关门防贼吧。院子里放了几张竹制粗边躺椅，夏天纳凉用的，现在是夏末，躺椅还没收，但夜晚已经有点凉意了。孟千姿过去躺下，又把毯子盖在身上，身底下的竹篾条凉丝丝的，身上盖毯子的地方却又温暖得很，这上下反差还挺惬意。孟千姿躺了会儿，刚迷迷糊糊有了点睡意，忽听到后面房间里有开门声，紧接着有人往外小跑，经过躺椅时那人脚步慢了下来。 诶，千姿怎么睡这儿了？ 是江炼，干嘛去？ 哈，用房车。 江炼指了指门外，寨子太偏，基础设施跟不上，屋里没马桶，上厕所一般是野地茅坑解决。孟千姿的房车里有污水箱，用房车基本上就是上厕所的代名词了。孟千姿瞪他： 我同意你用了吗？是白用的吗？一次一块。 哼，好啊，那我回头给你。 哼，那不行，先交钱再上车。 江炼没办法，又一溜烟往回跑，再出来时手里抓了个手机，边走边点。孟千姿听到自己手机有消息进来，点开一看，江炼给他发了个红包，1.5块的，还朝他喊话： 不用找了，5毛钱打赏你的，太敬业了，大半夜还在这看厕所。 孟千姿又好气又好笑，目送江炼消失在院门之外，又去收那红包，但将点未点时，一股颓丧袭上心头，忽然就觉得自己怪没劲的。 江炼他并没想招惹我， 我何必去主动招惹他呢？ 他撂了手机，身子往毯子里缩了缩，又往上拉毯沿，遮住自己大半张脸。天上有星星，疏疏朗朗的，不知名的虫子在墙角根处有一声没一声的啾鸣，偶尔不知道哪个方向会传来狗叫声。深夜的狗叫声会让人发慌，觉得是有鬼路过，或者是有贼翻墙。有熟悉的脚步声，是江恋又回来了。 你就这么露天睡吗？ 又没碍着谁。 江恋笑了笑，径自回房了。孟千姿见他就这么走了，又有点失落。哪知江恋很快就出来了，装备带得比他还全，除了毯子还有枕头。江恋就在他隔壁的那张躺椅上睡下，转头看他时才发现孟千姿没带枕头。 你这样不硌得慌？ 有点。 那回去拿啊。 那多麻烦啊。哎，我能忍。 一个人的忍耐力用在哪儿不好，用在饭碗上。头抬一下。 孟千姿略欠起身子，等感觉到脑后垫进了一枕柔软又松弛的躺下去。每次占了江恋便宜都格外有成就感。 懒成这样，宁愿在这摸黑看厕所也不愿意多走两步回去拿个枕头。 我是懒，但我还不是枕着枕头了。有人节俭又勤快，那又怎么样？省下的口粮被人吃了，搬来的枕头被人睡了。 江恋无从反驳，只好岔开话题。 临睡前神棍他跟我说暂时没有新线索，他想去趟昆仑。 去昆仑我不反对，最好有了更具体的线索之后再去。阎罗只给了句在昆仑，昆仑山那么大呢。 我也是这么说的，但再一想他去昆仑也许能有收获。 这话怎么讲？ 神棍这人是个宝藏，我们现在除了不放过每一条细小的线索外还得指望他。你记不记得他起初光是听到山胆的名字就做了找箱子的梦？ 然后山胆对他是有反应的，手托山胆时还曾出现幻象，还有那个假阎罗好像也认识他。 这些幻象和感应我觉得会继续出现，只要他更深入地接触某些东西。如果昆仑山真的是清点箱子出现龙影的地方，那他到了那儿只要接近原址多半会有感觉。 你把他当探针？ 就让神棍这根人形探针在昆仑山漫山遍野搜寻好了，没准能帮大家做最基础的定位，好过满山瞎抓。 如果这样，我建议还有一根更灵敏的探针和他同行。 谁啊？ 邝美莹啊，他的血可以开箱，他现在的身体已经出现异常了，但依你们所言，越接近箱子他就越能得到安抚，血液应该也就越趋于平静，他的血才是最灵敏的信号，比神棍那虚无缥缈的感应要靠谱多了。 你是让他不时放血去测试和箱子的距离吗？这样会不会太受罪了点？ 邝同胜有一句话我还挺欣赏的，邝美银也该为自己的命做点什么，而不是坐享其成任你在外头拼命。放点血怎么了？水鬼家赔上了那么多条命，至今还没个结果呢。 唉，也是。我明天就给美英打电话。昆仑山那种地方苦寒之地，他得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。 说到邝美英，忽然就勾起孟千姿一桩心事来。他犹豫再三，终于忍不住问江恋： 哎，你当初为什么不让邝美英喜欢你啊？ 哼，这很难理解吗？一个人连生命都不是自己的，那感情总该是自由的吧。我当初觉察到甘爷有这意向，又发现自己是第一人选，我喜欢他也就算了，但我并不喜欢他，当然止不住反感了。但是寄人篱下受人恩惠，又不想把事情做得太激烈，思前想后觉得其实也好操作，只要美英不喜欢我那就万事大吉了。因为甘爷虽然倾向于老实包办，但是很心疼美英，不会强逆着他来。 那你用了什么法子呀？ 那法子可多着呢，学坏啊，花心啊，今天追这个明天腻歪那个，讨 逃学、抽烟、混酒吧、偷东西，哎，总之啊，是把他反感的事情都做了个遍。结果， 听这语气，结果好像不尽如人意啊。 结果我很快就发现，白眼了。哼，美莹喜欢的是维标，怪不得每次都拿怜悯的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，还苦劝我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。 孟千姿蜷在毯子里笑成一团，江恋笑着看他，他喜欢看孟千姿笑，孟千姿一开心自己也跟着开心，就如同现在能让他笑笑，当年那些糗事好像做的也不是那么没有意义。 这也就算了，他还去干爷那儿告我的状，要知道那些事儿我都是当着他的面做的，唯恐他看不见。这下可好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时间地点都说得上，想赖都没办法赖。唉，我干爷是那种老派人物，信奉棍棒底下出英才，一听这还了得，当时他手下雇了不少人办事，一声令下把我吊起来打，打得我半个月都没下得来床。 明明怪惨的，但孟千姿对他同情不起来，就是想笑。 嗨，这还没完呢啊，美莹给我送饭还一身正气一脸正色地说，江恋，我是为你好，你现在可能不明白会气我，但将来会感激我的。其实事后啊，我还挺愤愤不平的，觉得自己少年英俊，美莹怎么也应该倾心于我吧，结果中意的竟然是维标，哎呀，害得我判断失误，还挨了一顿打。 是啊，你以为你漂亮有钱是人都该喜欢你，结果并不是，人的心思啊，太难看透了，有人会设计让人不喜欢自己，也有人会设计让人喜欢自己。 江恋觉得他话里有话，却也不便追问，顿了一会儿才说， 哎，如果有人设计你让你喜欢他，那你可得小心了，这个人一定不是真喜欢你，真喜欢你永远没法设计，真心喜欢会患得患失，全无章法，没了套路也没了逻辑，手足无措，口笨嘴拙，只想着把一颗颤巍巍的心送给你看。 是啊， 真怪，明明聊得好好的，气氛却突然沉闷。江恋还没来得及细思各中究竟，就听见身后不远处门哗的被拉开，有个人光着脚板跑出来，脚掌和地面相拍，发出啪啪的声音。江恋和孟千姿同时起身转头去看，是神棍火急火燎跑到江恋门口，似乎是想叫门，又发现门原本就是开的，有点发愣。 这儿呢， 神棍又啪嗒啪嗒跑过来，气喘不匀，神情迫切，张口就是一句， 哎呀，小恋恋，我刚又做梦了。 啊，刚还说这个呢，他居然就做梦了。 孟千姿心头一喜，拥着毯子就坐起身来。江恋就淡定多了，他示意了一下空着的那张躺椅， 挪过来坐下，慢慢说。一早就觉得神棍今儿这又是故人相认，又是看完了水鬼的视频，这么多信息涌入脑际，是该想起来什么再做上一两个梦。 我不是念叨着孟小姐那些个问题睡下了吗？龙去哪儿了呢？那些个其他的箱子去哪儿了呢？然后啊，睡着了就入了梦，梦里这群山耸视，明月高挂，旷野被映得如同白地，有巨大的篝火燃起，火焰几乎冲上了中天，有很多人围着篝火而坐，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圆，和从前一样，我看不清那些人的服饰和长相，只是依稀知道 有很多人，很多身影在晃动。抬起头，我看到了巨大的山壁，在山壁上，鸟影在晃动。这一次我知道那鸟是什么了，因为我看到了映上山壁的长长的尾羽。再联想到那华丽的翎羽，这应该是凤凰吧。我想回转头去看看凤凰的真身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脖子僵硬，总是转不过去。山壁上那凤影展开双翅，迎风扶摇而上，华丽的身影完全的舒展开来。 神棍就说到这儿，他双眼发直，似乎还沉浸在梦中的情境里。 然后呢？ 然后他就落下来了。 落到篝火旁边人圈里去了？ 不是，是死了的那种落。你知道他死了再也飞不起来了，中途气绝，就是很无力的坠落的那种。 死了？ 你凭什么说是死了呢？毕竟你只看到了坠下的影子。 哎，因为接下来全场大放悲声，我也在其中，也在呜咽。即便是梦里都能感受到那种就是那种无力和绝望，然后低气低速声如潮水般的在篝火周围蔓延开来。 他们在说话，说的是你听得懂的话吗？我的意思是，说的应该是古语，或者是艰涩的方言，不是普通话吧？ 神棍愣了一下，他从没想过这个问题。仔细回想之后，他字斟句酌地说：“ 那说的语言呢，其实我是听不懂的。”跟现在通行的普通话根本不一样，但是在梦里我听到了就能理解，能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。 啊，懂了。那些人如泣如诉的在说些什么？ 那些人反复的念叨，低低的吟唱着，其实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。最后一头麒麟已经离去，金翅凤凰也活到了尽头，只有我们老迈的龙还在半空翱翔。可是它越飞越慢，身侧再也没有云雾相从。失去了他们的引领和陪伴，我们将去向何方呢？我们的荣耀和辉煌将如烧尽的篝火，再也不能闪亮。这低俗声嘈嘈切切的，在白亮的旷野上被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四野震颤，连地面似乎都倾侧了一下。那篝火仍在燃烧，但是所有的低俗声都戛然而止，四周静得可怕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紧张和惶恐。 孟千姿的心都揪起来了，他最受不了这样的渲染和停顿，恨不得揪过神棍的衣领逼他往下说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这响声怎么回事？没人过去看看吗？ 但是神棍的回答差点把孟千姿气昏过去。 哎呀，我也想去看看怎么回事啊，我这不是醒了吗？ 麒麟走了，凤凰死了，现在这巨响可能是龙陨落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